我要圆你一个故乡梦。 故乡梦？ 对，爱妃。 王爷们， 堂与昭王爷即刻觐见。 有何紧急大事？ 有要事相商。 好，爱妃，我先走了。 妈妈， 督徒啊， 妈妈， 督徒啊，督徒啊，在做些什么呀？ 妈妈，我正在打猎，突然来了一位汉家使臣。 汉家使臣。 文君，师妹， 是封印。 文君，师妹， 封印兄， 师妹， 封印兄，真的是你吗？ 是兄， 封印兄啊，万里迢迢，你今天。

懈怠，国事家事你要成。 亲尊家山长绕绕 Thank you.

耳旁。 再请欣赏辛凤霞演唱的评剧《无双传》选段《遥望双星》。 Yeah.